跟住然後好似走爛咁樣落到嚟之後咧，破壞曬呢個地方。點我哋其實歸根究底，我覺得點樣去分辨佢係咪一個香港人呢？我覺得首先就係、是、我頭先講咗啦，我覺得佢愛唔愛香港，但係點樣先為之愛唔愛香港呢？我覺得首先第一樣嘢，佢係會肯融入你嘅社區啦，佢哋唔會話聲大夾惡啦。其實講緊係一啲好好籠統啊，好好基本、好表面嘅嘢嚟嘅。我都唔想講得太深入，又話啲咩有啲咩文化根基啊，大家要有啲乜嘢嘅族群 相處方面， 係啊，族群嘅認同啊，我都唔想講到咁複雜，但係其實我覺得最基本，你起碼要認同呢個社會嘅 價值先咯。你會受呢度嘅規矩先啦，你會排隊咯，你會講唔該咯。 跟住其實呢啲真係好普通啫嘛，我哋講落去都覺得係啲好無聊嘅嘢。其實 係，我都覺得好無聊啊。 係啊，但係偏偏一啲咁無聊嘅嘢都做唔到，只不過係話你講廣東話咯。 我媽係講廣東話。 你自力更生咯，你唔好話下下都覺得點解政府欠咗你啊咁樣咯。你真係去努力咁樣會喺呢個地方， 即 係 起碼知恥係咪？ 係知恥近乎勇 咯，即係要有收即係知道恥廉恥嗰個心係咪？ 即係類似 啦。即係你覺得近年嚟嗰啲係冇乜廉恥呢個心嘅。我睇嗰篇新聞嘅，佢哋嚟到香港攞唔知幾多萬，好似兩三萬蚊嘅綜援。 係啊係啊。 跟住買埋玩具俾個仔，都喺度嗌話唔夠。 不夠啊，是啊，好多。 我不知道那個新聞是有人說是假還是不知道，但是這些類似或者是個案比較再輕微的東西，我都聽聞過。 其實有不少這些個案，例如我記得有一集不記得了，是港台節目的。他講緊話咩，他家裡他的兒子幾咁慘啊，你政府怎樣不幫他啊，又乜又乜。但是被人家發覺了他後面，即是他的兒子那些玩具，講緊那些高達全部起碼成七嚿水八嚿水一個啦，一副一set啦，咁樣計一 set 嘅玩具，仲要唔係講緊話得一 set， 後面就咁影到都講緊有幾 set， 咁即係證明其實佢屋企唔係話窮都係邊嗰啲嘅，但係佢把口仍然都係喺度話：，你哋政府唔幫佢啊，你哋咪因為我係新移民，所以恰我哋啊。跟住然後又話， 即係攞住弱勢呢一個，係 話自己好弱勢。 之前我喺網上面睇過一篇文章。我唔記得係邊個寫，佢話弱勢呢個字其實係好似沉雲啊，唔記得係咪啊？佢話弱勢呢個字其實係好奇怪嘅，因為弱者根本唔會有勢嘅，但係唔知慢慢就會形成咗弱勢，咁已經唔係，即係你已經係有個勢喺度，其實你已經唔可以話分弱唔弱噶啦。 其實弱呢個字其實呢個字面嘅解讀就都其實都幾複雜，呢啲語文問題，我覺得係即係屬於語文問題，但係。總之是弱的一方面，但其實他們本身是不弱的，說真 的弱者是沒有勢的嘛， 他們從來都不弱咯。其實他們說有整個那些左膠社工去幫他們，說政府出盡全力叫那裡每天這樣說150個這樣下來去溝淡你們的人。為什麼會有溝淡這個用詞？因為為什麼以前不會有溝淡？ 因為以前人少，來的人 以前唔單即係嚟嘅人都有嘅， 咪嚟完之後融入我哋啊嘛， 係咁就唔 成為我哋嘅一份子， 係啊，咁就唔成為唔有溝淡啊。其實我講真，我有好多即係我有好多同學同埋好多朋友，佢都唔係話喺香港出世，好多都係兩三歲先喺大陸嗰度落嚟啊，有啲仲耐啲添，有啲講緊話十幾歲先喺大陸嗰度落嚟，咁但係冇問題㗎，佢最後都成為咗一個香港人㗎，佢有啲仲。有啲講緊可能仲本土過我啦，即係如果佢哋講嗰啲即係嗰啲價值啊，嗰啲價值觀嗰啲，佢好多可能仲本土過我，仲激進過我，更加誇張嘅都有。咁你係冇可能純粹係話用一個佢喺邊度出世就係咩人，佢喺大陸出世，所以佢永遠都係大陸人；佢喺台灣出世，佢永遠都係台灣人。唔可以咁樣講。譬如如果我去咗台灣，我去到台灣之後，我融入咗當地嘅社會，其實我都係一個台灣人。我認為我自己都可以成為一個台灣人， 絕對 是 啊， 是絕對是可以成為一個台灣人啦，直頭係。咁好偏偏就係，我覺得就係喺度爭拗一啲你阿媽係女人嘅嘢咯，又係一個比你阿媽係女人更加廢嘅説話咯，就係講緊話，你本土啊嘛，本土講乜嘢啫？你又唔係喺香港出世乜乜？喂，呢啲廢話唔需要再即係一個好。 但係最近嗰個情況就係佢哋覺得咁樣可以打倒本土啊嘛。 用呢一種說法， 佢哋中意嘅啫。其實我唔志在佢打唔打咗本土，我就係覺得呢樣嘢攞嚟拗係拗係嘥氣。即係佢話你自己都係新移民，你喺度講話你喺度排斥喺度歧視新移民，但係個問題係新移民佢做嘅嘢有唔同啊嘛。咁點解佢唔可以啫？佢當佢唔係做緊呢啲新移民嘅劣行，點解？因為人係好奇怪，好多時都係唔會講到明，我唔會特登同你講到明。係啊，嗰啲搶嘢啊，不知廉恥啊，嗰啲乜乜乜乜嘅新移民咁樣，你唔會咁樣講噶嘛？你好多時，譬如你如果你有好多，即係我講舉個好簡單嘅例子啦。譬如如果你有好多人，即係譬如你呢條村嘅人啊。咁樣成日呢都將啲垃圾擁晒出去嘅，跟住然後你擁晒出去嗰個路邊嗰度，跟住然後整到嗰條街烏煙瘴氣， 咪會俾人話係呢條村嘅人。 咁你咪話 細分呢條村專登冇公德心嘅人， 係咪就係咁簡單？ 唔 會咁樣講嘢㗎嘛，你講嘢都唔會咁樣講嘢啦，好正常嘅。你呢個就係攞語言嚟講。系咯，你啱啱都讲咗嗰条村人咯，成日都抌啲嘢出嚟噶。佢嗰条村啲人都咪，但系嗰条村嘅人其实里边蕴含咗嘅意思就系咩啊？嗰条 村 入边 乱咁倒垃 圾出嚟嘅人，咁然后因为我哋咁样讲， 咁佢系嗰条村嘅人啊嘛。 系咁啊，佢咪嗰条村人啊，呢个师奶就真系嗰条村啦，而家嗰个嚟啊，阿张师奶屋企啦，成日将啲嘢抌晒出嚟啊，咁样咁。是張師奶自己一個抌出嚟啫，唔係張師奶個仔抌出嚟啊嘛。咁佢就會講話張師奶屋企。咁其實係一個好簡單，正常人講嘢都係會咁樣講，你唔會特登好細分、好細分、細分去咁樣講。有啲嘢叫做咩啊？ 即係足字失啊！你意思係 心領神會咯。其實佢嗰啲係足字失咯，我覺得係真係直接係足字失咯。根本其實好簡單。 香港人係好中意足字失嘅咧。 香港人我唔知係咪好中意足字失咯。我淨係知道依啲全部都係政治需要咯。是將一些很無聊的東西特登要 細分 即是特登找一些東西出來跟你拗，跟然後就借此去攻擊啊，或者打壓你啊，這樣諸如此類的東西。不過政治都是這樣的，不過我們不需要講太多，只不過是想講話，其實我覺得其實我想你和我都認同的啦。如果要用怎樣為止一個香港人的話，一定是不會是這麼籠統地說他在哪裡出世，又或者是他不是在香港出世那麼簡單， 即是說穿了黑色衣服的就是壞人，穿了白色衣服的好人，不會這樣，你好人都可以穿黑色衣服， 不是，就是其實就是這麼簡單而已。不過奈何就是很多人都不明白，即是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其實我不明白為什麼那麼多人那麼愚蠢，即是那麼無知，即是愚蠢到這樣的一個地步，即是那麼簡單的道理，即是一個那麼簡單的道理。不過即是說講呢個香港人點樣分香港人的問題都講得七七八八。 我都係嗰句咧，我攞親切感嚟分咯。 親切感，因 為我覺得我係香港人，咁我隔離嗰個嘅親切感，佢都係香港人咁樣。 你點解會有親切感？其實係因為係佢做嘅行為啊，佢嘅價值觀啊，佢嘅説話啊等等，咁係會顯示到點解你會有親切感咯。其實好多時都係咁樣嘅啫嘛。有時有啲嘢就係咁虛無縹緲嘅啦，但係。偏偏有些人就成日捉住啲咁虛無縹緲嘅嘢咧，就成日都要同你喺度拗， 拗得好有成就感， 即係冇意思。 佢哋可能 你咁樣喺度拗，其實係嘥氣嘅，即係好似佢嗰啲攻擊你嗰啲人咁樣， 即係詭辯啊，係咪啊？你意思係 可以咁樣講啦，其實係一種詭辯嚟嘅，都係。 曾經我聽過一個故事，即係又係做功課嗰陣時嗰啲作嗰啲文啦，佢話唔記得，好似係杜甫，我好似噏錯啦嚇，我唔係好記得清楚。佢話咩？你睇下條魚，你覺得條魚游得幾開心？跟住佢就話：你又唔係魚，你又知魚開心？ 開心定唔開心啊嘛？ 係啊， 其實係一個好哲學嘅問題嚟嘅呢個，我覺得，因為佢兩方面講都有道理嘅，即 係呢個就係詭辯咯。 嚇！但係其實只不過係兩個好無聊嘅人喺度拗一啲。哲學上面的嘢咯， 但呢篇文都好出名 喎。呢篇梗係好出名啦，子非魚啊嘛，焉知魚之樂啊嘛。 仲覺得你唔係魚，你又知魚開心，即係仲講到嗰個作者係好醒咁樣，特別聰明咁樣。 諸如此類啦，呢啲咁嘅哲學問題嘅哲學問題需要探討咧，係講緊可能坐喺度咧三五六七八個鐘都唔會有講得完嘅一日。但我可以很肯定地說，如果你還在爭論說他出世在哪裡就是香港人的話，這個不是一個哲學的問題，這個只是一個愚昧的無聊的問題。 因為其實已經解釋嘅，已經有好多人解釋過。即係如果你到而家都仲要，即係我覺得仲喺度執著緊，純粹係血統嘅，即係講緊話佢嗰個血係咪喺係咩血緣？ 我哋而家係講緊行為啊！我哋而家 講緊係咩血緣嘅話咧，咁呢個就係講到種族主義啊，又乜又乜咁樣。我覺得就已經太複雜，所以唔會講噶啦。咁就係咁樣，我覺得就係咁簡單，就係大家就係講緊話。是不是認同這個地方，是不是會很願意去維護這個地方的價值，諸如此類， 就是心是香港的那 些，是很老土地說過的，心是香港。不過現在不會說這些東西，因為政府那些人垃圾廣告經常在那裡弄那些什麼心是家國啊，弄那些什麼愛國愛港啊，跟著是說什麼我們中國人的美德，跟著然後就是咩著著重親情， 我覺得心係香港已經係區分到嘅咯。 但係因為其實個問題就係你講心係香港嘅時候，然後就會有人走出嚟就問你，咁心係香港嘅定義係咩啊？陳靜心都會話自己係心係香港嘅喎，咁樣咁跟住然後你就會解釋，咁跟住然後解釋做一大堆嘢之後咧，其實你會發覺好多人都唔係聽緊你解釋嘅。 佢純粹只不過係 想揾啲嘢嚟入你咁樣，不過都要解釋嘅。不過其實解釋嘅人已經太多，我都唔需要再解釋多一次。不過我見即係咁啱見到你俾人哋咁樣話係呢個芝拿雞，所以我先即係即係想講一講呢個問題。咁其實如果你覺得即係我問翻你啦，咁如果你話香港人啦，咁其實你覺得香港人有啲咩特質？你自己覺得你即係你見到有啲咩好共同嘅？大家都很多時候會有些很特別的東西是香港人的這個族群才會散發出來的東西，想不想到 快啊？ 快啊， 生活節奏真的很快， 是啊， 不知道為什麼的快， 活來由這樣快嘛， 是啊，我自己都會突然間很快，吃一頓飯都會很快， 是吃飯 特別快，不說的，但是其實不說的，但 是不說的， 就這麼快的，好像很趕一樣， 是啊，即係內茶餐廳嗰度，明明有一個鐘頭食飯，但係唔知點解鑊鑊都係四個字食完喎，永遠都係咁咯。 但係又好趕住落去食咁樣喎。 係好急咯，總之就係衝落去啊咁樣咯。不過可能其實因為地方狹窄咧，係 驚同人逼啊， 逼啊，係啊， 快啲好咁樣。 係啊，總之就係驚咯，有好多嘢。 即 係 好中意搶先一步咯，好似就而家又話咩贏咗起跑線啊咁樣嗰啲咧，要搶先一步咁樣。 自細教就已經教搶先一步啦。贏在起跑線啊嘛，執輸行頭慘過敗家啊嘛。 但係喺地鐵嗰度係唔夠膽搶位 嘅。點解咧？我知道你講緊去衝落去揾啲位。 係啊，但係又唔夠膽。 同埋其實好搞笑嘅，我覺得香港人嗰種快咧，係快得咧好沒來由嘅成件事，係好莫名其妙咁樣快嘅，唔知點解係一定，譬如喺個電梯嗰度。其實你不會快到幾多嘅，你嗰個電梯很短，譬如可能 你都要行多兩步。 係，你嗰個電梯可能講緊，只不過係講緊十級，可能係嗰度去到呢度咁樣。 我快咗咁樣。 咁跟住然後咧，你都係要突然間覺得唔得，一定要快。有陣時係直頭咧覺得 係，我都係喎。 係快到咧係要點樣咧？係要算啦。這個嗰啲電梯我都唔搭，直接自己行樓梯衝上去算。 啊，係啊，係啊。 唔好浪費時間。 我試過，我都係咁噶。 但是沒有事做喎， 沒有事做啊！ 上到去之後都是， 我想快啲上去咯。 係啊，總之就是想快啲上去。 我要上到去，我有時諗隨意門講咪好咯。 係啊係啊，隨意門最好。所以嗰陣時呢個評選呢個叮噹嘅法寶，我覺得我最想要嘅就是隨意門咯。隨意門真係不得了，不過算啦，呢啲題外話嚟嘅隨意門呢啲，總之就是要好快好快咯。你做任何嘢都要好快，食飯要好快。翻屋企要好快，不過翻屋企快都仲有理由嘅，行步路都係要好快， 上網要好快， 上網要好快，所有嘢都 接受唔到慢嘅，我都係，我接受唔到上網慢嘅。 即係譬如講緊話， 但我上網又唔係有咩緊要嘢做， 係啊，冇嘢做㗎， 我唔想等。咁係咪即係話香港人冇乜耐心咧？ 可以咁講啊，冇乜耐性。 冇乜耐性。 其實佢你見到佢係，譬如等架車啦，我自己都係冇乜耐性嗰啲人。譬如我企喺度等架車，跟住然後企喺度撳咗一陣電話。跟住即系望住天，揿咗揿咗个电话，跟住望住天，跟住喺度，唉架车咁耐都仲未嚟嘅，有冇搞错啊？咁样。 咁你唔识享受下个天先嘅咩？ 但系其实嗰阵时唔系，其实揿完个电话再望咗上去，可能只不过系三分钟嘅啫，即系成个过程只不过系三分钟揿完个电话再望上去，唉点解会咁耐噶？跟住然后就已经开始好敏啦，个人已经开始好敏，唉真系。 咁嘅巴士成日都脱班，成日都但其實心諗，但係其實諗曬一層隔離嗰陣同我個師兄三分鐘啫喎，你想點樣啊？ 但係三分鐘我都覺得好耐。 係啊，但我哋已經覺得哇，搞錯，不能接受啊！但係其實你如果講緊外國嘅。